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帝皇术》，星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嘉宁帝沉默不语，只高坐玉台上望着钟海被左相责问。朝廷费了几十年俸禄养着这些人，关键时候他们总该有点价值。喧闹之下，钟海的眼珠子突然动了动，他一直是殿上的焦点，一举一动牵动人心。他这一动，即便是左相也神经质地抽了抽额角。钟海的腰背挺得比刚才更直，他抬眼缓缓扫过朝堂上或坠言或沉默的大臣，直到这些大臣讪讪地闭过眼，他才动了动嘴唇，整个人有些发抖。一开始说话声音嘶哑，到后面却声若洪钟一般，震得大殿里外的人脸色发白。 各位大人说得不错，末将与忠义侯确有大仇，臣之指正不可尽信，忠义侯所言亦不可证，当年参战的老将南巡也算不得证据，但世上却并非无作证之人。陛下，如陛下所言，此事已过十年，青南山上唯剩白骨，可即便尸骨一袍进化，那白骨之上属于青南城将营的精铁剑矢却不会消失。只要陛下肯掘开山下埋骨之处，帝家军之死必可大白于天下。 此言一出，满殿静默。掘开青南山下的巨坑，谁都没想到钟海会说出这么一个方法来。可他说的没错，十年岁月山移水改，当年背负骂名埋在青南山下的八万白骨是如今这桩铁案唯一的证据。世事难料，大抵便是如此，天理昭昭，恐怕更是如此。任安乐面上有些许动容，他望了钟海一眼，眼底情绪复杂，攥进掌心的手缓缓松开。钟海是所有计划中的意外，数月前钟家惨事发生后，传到了彻查西北的院情耳里，院情寻迹一点点查下去，竟偶然查出钟海参与了当年青南山一役。任安乐从始至终也只想让钟海寻个时机将此事提出，他比谁都清楚钟海一个人根本不能证明帝家的冤屈，可他今日做的已经足够了。那场战役中的青南城将士有何罪？钟海又有何罪？他若不是为了帝家军收敛尸骨，根本不会知道那一万人出现在青南山的真相，也不会受十年谴责余生不得安宁。他只会喜滋滋地拿着那20个铜板，认为自己是灭了北秦铁骑的英雄。众臣望着钟海面面相觑，没有人可以斥责他荒唐。左相亦是神情错愕，立在大殿上无言以对。他能以三寸之舌对付文人言官，却无法应对这般从疆场上走下只认死理的武士。到此时，无论嘉宁帝会不会允钟海所请派人入青南山掘开山坑，都没有一个人在怀疑钟海今日在殿上所言的真假。几乎是同时，所有人都抬手朝御座看去，他们不只是韩家皇室的朝臣，也是大境万民的朝臣。朝堂之上的大部分臣子所在的氏族，这20载是大境勋贵，但更多的都已传世百年。若在钟海以如此之态将帝家之事掀开后，他们依然毫无动容，便不配立在朝堂之上。当年韩氏创天下不假，可这江山有一半是帝家相让的。此一事实幸好不过20年，当年一同打江山的氏族尚存大半。他们明白，大境的朝堂怕是从今日起要不得安宁。帝家军的覆灭牵连着整个帝家倾颓的真相，即便是君临天下的嘉宁帝也无法不给朝堂百姓帝家还有那冤死的8万将士一个交代。朝官士族勋贵诸侯真正凝聚江山的便是这些力量。 如今十有八九尽在这金銮殿上，用好了便是手中利剑，一旦为别人所有便是伤己的利刃。这些人若同心协力要求个真相和明白，于嘉宁帝而言是场灾难，譬如现在。所以嘉宁帝开口了。 中海所言众卿都听见了？ 是。 朕也听见了。 嘉宁帝从御座上站起，神情严肃，他望着满殿大臣。 帝家军亦是朕的子民，朕会御令青南城守军掘开青南山下大坑，问审忠义侯，找出当年八万将士惨死青南山的真相。中海在此事查清前囚禁于大理寺，不得离京。帝家军有无叛国，朕尚不知，但若这八万将士如中海所言是亡于我大晋军队之手，朕必会严惩当年做下如此残暴之行的人，给众卿和天下百姓一个交代。 吾皇圣明，万岁万岁万万岁。 大殿之上，朝臣皆大礼参拜。无论嘉宁帝此言是否发自肺腑，但天子一诺便是九鼎之言。 退朝。 赵福尖锐的声音响起，黄钟之声传入大殿。待众臣起身之时，御座上已没了人影。即便天子退了朝，但殿内仍是一片静默，连一丝声音都没有。众臣除了对望还是对望，这是个罕见的景象，但这般情形下倒也符合气氛。众人在不经意间望见殿上仍沉默立着的太子爷时，才骤然想起一件早忘了的大事。今日陛下好像似乎大概是要为太子殿下和帝家女赐婚的吧。此事一被想起，朝臣就不淡定了，都不知是该可怜太子好，还是该恭喜他好。盼了十来年的媳妇儿，赐婚的圣旨都到了天子嘴边，可还是扑腾个空。可偏偏帝家军的事若属实，帝家或许能够洗清谋逆的罪名，帝子元的身份会立刻提升数个阶层。但这绝不是嘉宁帝愿意见到的，到时陛下还想要这个儿媳妇儿，除非是他给自己找不痛快。太子的婚事真真是应了命运多舛这几个字儿。此时只有大理寺卿尚还记得大殿上跪着的中海，他走到中海身旁将他扶起。 中将军，陛下下了谕旨，还请你跟本官同回大理寺。 黄埔的声音很是郑重，对中海无半点轻待之意。中海点头起身跟在黄埔身后。高大魁梧的身躯如进殿时一般坚挺笔直，他从始至终都未朝任安乐的方向望过一眼。此事再关乎社稷朝堂，等在金銮殿上也得不出结果。众臣巴巴地望了半晌，沉默而有秩序地出了大殿。任安乐和韩烨几乎是同时走出，他们在石阶上立了半晌，一个朝宫门处走，一个朝内宫里去，面容平静，擦肩而过，无半点言语。韩烨行过回廊，然后陡然顿住脚步，他一点点回转身，看着石阶下远远消失的将子身影，眼底翻腾的情绪犹如惊涛骇浪，到最后只剩下沉沉的死寂。不用取缔承恩，他不是应该高兴吗？子元尽全力阻止这场赐婚，他不是应该欣慰吗？ 爹子元，我从未如此刻般觉得，纵使我穷尽一生也无法站在你身旁，所有的努力坚持愧疚弥补，甚至是和你经历的一切，在这八万条人命面前都太轻，太可笑，太不值一提。 我曾想过，你我之间最糟糕的不过是昨夜之情，如今才知是你仁慈了，到今日才提醒我，韩家欠下的究竟是什么。 这场惊涛骇浪的早朝之后，金銮殿里外静默无声。 安宁，安宁。 沉稳的唤声在金銮殿的屏风后响起，施正严立在安宁身旁，眼底隐有担忧。安宁转身踉跄了两步，没有站稳，施正严急忙扶住他。 安宁，你怎么了？ 安宁恍恍惚惚摇头，沉默地朝外走去。出了大殿，寒风刮到脸上，才清醒几分。他停在殿后的石阶上，闭上了眼。他担心皇兄的婚事，拖着施正言悄悄来听早朝，却没想到看到了这样一幅场景。自他八岁那年知道真相起，从未如现在一般茫然无措过。 我还能做什么？能为受尽冤屈而死的八万将士和帝家满门做什么？我是大清的公主啊。 带着暖意的触感传入心底，安宁怔怔垂眼。施正言握着他冰凉的手，沉声问： 安宁，你心里到底放了什么事？ 安宁摇头，突然反手紧紧握住他，眼底带着希冀。 正言，我们回西北，我把西北守好，不让一个北齐人闯进来。我一辈子都待在边疆，我不做大晋的公主，只做一个守将，是不是就能和周汉一样赎罪？是不是就能替咱们韩家赎罪？ 十年前帝家的事，安宁是不是知道什么？ 寒风散去安宁的呜咽，在冬日里格外哀戚。赵福跟在嘉宁帝身后，沉默地朝尚书房走。许是金銮殿的事已经传开，一路上众人远远瞧见嘉宁帝一行，皆都悄悄绕开，不敢靠近。嘉宁帝一把推开尚书房房门，里面正在清扫的宫娥和小太监吓得一跳，瞥见天子的脸色，急忙跪倒在地，大气都不敢喘。嘉宁帝大踏几步行到墙边桌案旁，笔直地立着，那里摆着帝圣天当年离京时卸下的碧玺剑。赵福摆摆手，让一旁伺候的宫娥和小太监退下去，刚欲劝慰嘉宁帝几句，突然嘉宁帝一掌劈在玉桌上，轰然声响，玉桌裂了开来。等赵福回过神，嘉宁帝附近的瓷器茶杯都被扫落在地，摔得粉碎。他看着嘉宁帝因愤怒而颤抖的身躯，扑通一下跪倒在地。 陛下，万不可动怒，千万要保重龙体呀！ 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